中国， 美丽中国，我最爱绿色的声音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心情多快乐。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托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今天本市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，扩散条件整体不错，气温继续上升，比较适宜出行和开展户外活动，早晚还有些凉意，请合理穿衣谨防感冒。未来3天气温稳步回升，但扩散条件会逐渐转差，请及时关注临近预报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间多云，北风2级转南风3-4级，最高气温2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今天夜间晴转多云，南转北风2级左右，最低气温11度，最大相对湿度65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宁氏夫人抱着常遇春，肉一声儿一声，一边哭着一边捣鼓那些事儿。常遇春也把自己的经过说了一遍。宁伯彪就说，赶紧让我三弟吃饭吧，咱们边吃边谈。外间屋准备了酒宴，一家人团团围坐。常遇春一看没有二哥宁伯彦，就问宁伯彪，我二哥怎么样，现在何处？啊，你二哥有事，他现在是芜湖关的副元帅，操练军队忙得不可开交，他也知道你来了，一会儿就来看你。哦，常遇春也没在意，心里想，我从小那阵儿跟我二哥就不和，利用这个机会啊，打打圆场，我们哥俩好好处一处。三口人在这儿边吃边谈，侍女丫鬟在这布菜满酒，说来说去就说的偃师战争的事儿。常遇春先说，娘啊，我哥哥也在这儿，虽然我们哥俩这么好的交情，您好比我的亲娘，可有一样，咱们是各为其主啊。我哥哥保的是元顺帝，我保的是西吴贤王，水火不同炉。宁伯彪就问呢，说那么三弟，你看看下一步咱应当怎么办呢？大哥，我方才就想好了，您等我把话说完。我要知道哥哥守芜湖关，我宁愿抗令不遵，我绝不能来攻打。这不是咱们弟兄见着了吗？明天我就回去收兵撤退，回乱石山见元帅徐达教令，让他另派旁人，这关我说什么是不打了。宁伯彪听完直晃头啊，三弟啊，那可不行，抗令不遵，掉头之罪，你我都是带兵的，还不懂这个事儿吗？三弟你不来了吗？你不要为难我呀，这官早就不愿意当了，我愿意双手奉献芜湖关，我成全你，然后带着我娘回奔元济凤凰庄，我辞职不干了，宁愿落一个弃官而走，元顺帝乐意怎么地就怎么地，我绝不能伤了咱们弟兄的感情。常遇春说，那哪行，这两个人在桌子面上 互相谦让，不可开交啊。老太太也为难了，你说这个事儿可怎么办呢？人们正在谈论这个事儿，从外面偷偷就来了一人。谁呀？就是副元帅宁波淹。这个宁波淹跟他大哥宁波彪截然不同。你看宁波彪一生忠厚，这宁波淹是怀揣奸诈，心胸狭窄，这个人非常嫉妒。原来他不知道常遇春是三孩，后来才听说是他啊，他想起小时候那些事儿来了，咬牙措齿啊，心说常遇春呐、啊，从小我看你就不是个东西，我娘一时心软，把你抱养到我们家，那阵儿你没少揍我呀，吃好东西抢我的饭碗，干什么你都拔尖儿，哎。要是我娘偏向你，把那奶都给你吃，不给我吃，嗯？哎呀，咱俩有多乳之仇啊！那么现在呢，各为其主，你又是国家的反派，我岂能容你？宁伯烟又埋怨自己的哥哥，说你怎么那么糊涂？你。念什么手足之情啊，咱算什么手足啊，这要被当今天子知道，传下一道圣旨，咱一家子活得了吗？你怎么能收留反叛呢？得了，宁伯烟一想啊，看来我劝我哥哥劝不好，他也不能听我的，干脆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，暗算无常死不知，我把姓常的整死，你还能把我怎么地吗？宁伯烟主意打定，点了50名亲兵，内陪重甲，手拿利刃，就埋伏到帅府大门的左右，他一个人手提宝剑就到了内宅。要说他不怕常遇春，假的。他知道常遇春能力太大呀，这得暗中下手。另外叫自己的哥哥发现也不方便。你看他高抬腿，轻落足，伸着脖子，瞪着眼，到了门边，他探头往屋一看，呵，真行啊。屋中央摆了一桌酒宴，母亲脸对着门口，常遇春脊背对着门口，脸朝着里，哥哥在侧坐相陪，他衡量衡量这个距离，也就在一丈左右，如果把脸打起来蹭一窜，正好落到常遇春背后，手起一剑就结果他的性命，就是这个主意。他摘耳一听，更恨宁伯彪了，心说哥哥你糊涂了，你怎么把官要献给他呢？宁伯烟气的脑筋蹦起来多高，再听不下去了，他把宝剑攥紧，冷不丁一打门帘，啪啪噌，正落到常六爷背后，他把宝剑往空中一举，你再这样一刷，恶狠狠就是一剑。咱们单说常遇春知道不知道？知道。大将军眼观六路，耳听八面风啊！别看常遇春在这吃着喝着，跟母亲跟哥哥唠着嗑，但是耳朵可好使唤。宁伯烟往里头一窜，金风这一响，常遇春本能的就感觉到了，来人了。他用眼睛角的余光就发现一个人身材高大，手拿凶器，奔自己下了毒手了。 但是他心里非常清楚，杀自己这个人正是二哥宁波烟。就在这一刹那，常六爷心里头想啊，二哥你可不对呀、我常玉春并没有念及前仇啊，好心好意到关内看望母亲，来看望你们弟兄，你怎么能这么样对待我呢？有心站起来还手，又一想不行，我这一还手，我大哥宁不彪怎么办呢？是向着我是向着他呀？哎，六爷一想，得了，我连动恨我都不动恨，为了报答老命家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。想着这，常玉春把眼一闭，把脖子一探，闭目等死。可就这件事儿，宁波彪在旁边看得真真切切，因为他坐在侧座上，二力往里一窜，他看见了怎么举的宝剑，常玉春什么表情，瞒不过他去。宁波彪能看着不管吗？双手一摁桌子，把腿抬起来，张中这一脚奔宁波烟的手腕子，那还提不上吗？啪！然后把宝剑踢飞，再看宁波彪一回手，啪！给宁波烟来了个嘴巴子，这下打的这个结实啊！把宁波烟打的，哎呀一声，扑通，咕噜咕噜咕噜，摔吹六果去。这家伙一个鲤鱼打挺，在地下蹦起来，不敢跟大哥还手，把腮帮子一捂，对着常玉春，姓常的，搁着你的放着我的，怎么走着瞧？一转身他跑了，宁波彪转身要追，被常玉春给拦住了。本来挺高兴的事儿，让宁波烟来了个冷水泼头，屋里的人全傻了，把宁氏夫人给急的，冤家可气死我了，波彪去把他叫回来，我一定得揍他一顿。玉春呐、别生你二哥的气，他从小就这么混，到现在还没改，看在娘的份上，你们弟兄之间可千万不要争吵啊。娘啊，您放心，只许我二哥不仁，不许我常玉春不义，这都是我引起来的，谁让我小时候不是东西呢？我二哥至今不忘，等见着我哥哥好好谈谈也就完事儿。娘，您看把您急的这个样子。常玉春紧劝，宁波彪一想，不行，我二弟是什么人我知道，他要安下这个心了，他一会儿回来还非报复不可，你说我三弟在这块多危险呢？这叫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呀，一旦出点差错，对不起姓常的。想到这，宁波彪就跟常玉春商议，三弟你赶紧走，不是哥哥撵你，既然你想看母亲，看见了就算完事儿。你马上回营盘，哥哥我亲自护送，关于我让不让芜湖关，你打不打芜湖关，咱们日后从长计议。老三快走。常玉春一想，宁波彪说的有理，赶紧跟娘告辞，答应过两天进城再来探望。老太太哭着送到二门，常玉春这才到了帅府外边，有人把马匹备好，哥两个飞身上马，赶奔南关。出南城好奔营盘，刚走到城门渡，就听见有人高声呐喊，姓常的来了，姓常的来了，开弓放箭， 语法。闹了半天，又是宁伯言在这煽动的，他还是个嘴巴子跑出来，心里他恨的，又恨常遇春，又恨他哥哥。心说哥哥，你可不对呀，你啊，你是我亲哥哥，我是你亲兄的，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啊？那可怪不了兄弟，我不讲弟兄的情面了。要这样，连你在姓常的，我要一勺烩。他心是这么想，不过不逼急了，他还不敢那么办。因此带着亲兵埋伏到南关的城乡四外，城门洞也埋伏了人，心说姓常的，你能住到我们芜湖关吗？你非走不可，要在这路过就把你干掉。这些人当然听宁伯言的了，一看常遇春来了，这才开弓放箭。宁伯彪一看简直是气坏了，大喊了一声，呆，你们想干什么？本帅在此，我看你们谁敢伤害常遇春。说着话催马把常遇春给护住，一伸手跟摘下八把金丝软藤枪。这些亲兵一看大帅在这呢，嗡，全吓跑了。宁伯言连面也没敢露，也跑了。宁伯彪一想，等回来再找你算账，先把老三送走是主要的，命人开棺落锁，一直把常遇春送过护城河，弟兄二人洒泪分别。常遇春临走还说，哥哥您听我的信儿吧，咱明儿个见。一个人就回到营盘，当他一回来，王北、贾平、徐芳、朱母英可乐坏，其他的偏副将把常遇春给围上，六爷您可回来了，您要再不回来我们要吊炮攻城了。哎呀，我们心呢吓得在嗓子眼都蹦出来了，这可真是谢天谢地。常遇春回到中军保障，就把入城的经过跟他们讲了一遍，可是有一样没提宁伯言的事儿。要那么说对双方没有好处，另外呢，他对着众将把跟宁伯彪的关系也讲了一遍。朱母英一听，六叔啊，俺老师那么个关系，这关打啊不打了。哎，母英，我跟我哥哥说了，此关我是不能打了，谁愿意来谁来，明天咱就收兵撤退。六叔，那可不是闹着玩的，那见着我爹，见着元帅，俺怎么说呀？那不叫因小失大吗？那不叫因私废公吗？您是明白人呢，也要那么做，那能交代得下去吗？母英，我也知道交代不下去，无奈老宁家对我天高地厚之恩，我姓常的是有心的人，怎能忍心前去夺关？如果大帅和主公怪罪，常谋愿意担罪，尔等不必多说，退了下去。好吧，你说了算。众将是不欢而散。这常遇春呢，命令排摆一桌酒宴，喝开酒了。这个酒是闷酒，越喝越别扭。他为难呢， 回去吧，对不起四哥，打官吧，对不起老宁家，我可怎么办好呢？哎，吨吨吨吨吨吨，他就喝开了，只喝的人事不醒，趴到桌上睡着了。哦，他正睡呢，可坏了。这时候天还没亮，就见帐篷外头唰一条黑影，正是宁伯烟，就是上段书说的那个二黑。这个人呐，品质太不好了，当然了，他也有他的想法，他恨他哥哥宁伯彪不应当这么宽恕常遇春。你说姓常的是国家的反叛，这要把他给抓住给皇上送去，岂不是特工一件？那时候高官得坐，骏马得骑，官升三级，何乐而不为？说这么好个机会怎么能错过呢？我哥哥太糊涂喽。再者一说，你把反叛让到城里，又敬酒又布菜，哭天抹泪，这皇上要知道了，准怀疑咱们，说咱们跟反叛勾搭连环，要下了罪名就得全家抄斩呐。哥哥你想没想这些事儿？嗨，我哥哥这个样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，干脆大主意我自己拿吧。所以他跟宁伯彪并没有商议，找着自己几个谋士们策划了半天，谋士们同意，他领着500军兵开关落锁，偷着摸到常遇春的营盘。他是来偷营来的，想杀常遇春来个措手不及。这500军兵呢，骑兵把马铃铛都摘下来，用棉布把马蹄子都包上，闭住呼吸慢慢的往前摸，就摸到西吴先王营盘的附近。一看呢，辕门没有卡子，也没条壕沟，也没有鹿角，那些灯火也不明亮，星星点点的。宁伯烟心里就琢磨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儿？没人防守啊。明白了，姓常的在我们家说过，他要不打五虎关回乱石山交令去啊，他准备撤退。对喽，他说跟我哥哥既然是一家子，做什么战斗准备毫无防范。姓常的，这叫阎王叫你三更死，哪个敢留到五更？该着我宁伯烟立首功一件呐、啊！他把手一挥，这500精兵偷偷的就进了常遇春的营盘。走到哪里，哪里也没有拦着的。稀稀落落有几座帐篷，有的往里一探头一看。西吴先王的军兵东倒西歪都睡熟了啊、哦，这可妥了。所以宁伯烟没费吹灰之力找到中军保障，离着还有100多步，他下了马了，手提宝剑轻轻往前摸，借着灯光往帐篷里头一看，里边就一个人趴在桌子上正睡呢。仔细看看，常遇春，姓常的，这回可是冤家路窄呀、啊！而往哪里走？ 听众朋友，